赵子龙就叫赵生猛，烧了不连营寨齐家堡，立正翻天家也不存呐，问呀此事不由我心痛，难 观众的掌声。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《让徐州》里面的未开言。 就身体那地那红便便

常感谢观众对我的热情鼓励。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空城计》。

啊啊啊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《三娘教子》选段。 来，心平。